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而咧有一個非常之一鳴驚人嘅事啊，就係、是、咧其實咧咁嗰陣時即係因為其實開頭早期咧去設立 MMA 呢一樣嘢咧，其實基本上係冇一啲好清晰規則嘅、嗯，就大家都唔係好知點樣玩嘅。 新嘢嚟噶嘛， 係啦，冇錯啦， 自創嘅啫。 係啦，咁其實咧打到最尾啦，咁其實不斷有啲決賽啊總決賽咁啦，打到最尾咧竟然係由一個巴西嘅一個學咗後尾就變咗巴西柔術啦，其實佢就由一個日本人咧咁傳咗啲日本柔術過去嘅柔道過去嘅，咁啊變成巴西柔術啦。咁竟然有一個巴西柔術嘅一個好瘦嘅啫，咁而佢對一個咧美國咧個好大隻嘅，即係佢哋嘅磅數係差好遠㗎，即係嗰陣時就冇話一個好清楚定明啲磅數 分級嘅， 係啦。咁但係而家就我哋而家嘅角度咁睇啦，其實佢嗰陣時就只不過一個巴西柔術嘅人咧，佢就只不過一個170幾磅咁啦，咁對一個240磅嘅一個好大隻嘅大隻佬嚟， 170幾磅都唔受傷， 唔受傷。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講個級數嚟講，譬如話你喺MMA 嘅規則而家嚟講咧，就係一個中量級啦，然之後就係輕重量級啦，咁然之後就去到重量級，其實佢已經跨咗兩個級數噶啦。咁到最尾嗰場咧，竟然係一個巴西柔術對一個咁嘅個美國嘅大隻佬啦。咁當然咧，其實當時都好有趣㗎。那個美國嘅嗰個大隻佬咧，其實佢都有少少德國裔嘅。咁其實佢學跆拳道嘅啫。系啦，咁但系咧当时好一面倒嘅，因为咧佢系完全一个又有技巧啦，又灵活嘅人啦。咁但系估唔到嘅，咁我谂才哥你都估到件咩事啦？就系估唔到个结果咧，就竟然有一个巴西柔术嘅170幾磅嘅咧，佢系第一 round 就赢咗呢个美国嘅对手啦，就 keep 技术性击倒啊， 系技术性击倒， 咁犀利。 系啊系啊，所以咧其实咧头先咁讲咗好多问题咧。其實原來可能真係有啲答案嘅，即係唔係話嘗試去講話邊一種武術最勁，但係就調翻轉就想講啦，其實咧就真係好睇人，好睇人嘅，即係咧武術呢件事咧就好睇人對身體了解啦。其實甚至乎一個咁低磅數嘅人，170幾磅啦，好似174磅啦，竟然可以贏到一個200幾磅，即係仲要係佢真係咧，因為如果你睇翻佢其他嗰啲賽事咧，佢真係一個好靈活、好有攻擊力。即係其實200幾磅咧，其實佢唔係一種好肥嘅種喎。 係 啊， 係啦。 系啦，冇錯啦，咁啊幾有趣嘅一件事嚟嘅，咁啊所以想講一講呢個 MMA 嘅一個賽事就好值得一提啦，係啦，咁然之後咧，咁我就可以同大家開始就正式去講一講啦，因為其實咧講咗咁耐嘅嘢咧，我哋都係想探討一啲武術嘅概念，究竟咧，究竟我哋玩武術其實為咗啲咩，或者咧其實武術本身係咩嚟嘅？好，咁頭先講咗一樣嘢，其實頭先才哥你都有提到嘅，就係話其實究竟武術呢件事係咩嚟嘅咧？咁我頭先好直接講咗啦，其實係我就認為係打人嘅。即係要激到對手啦，或者要去制服對手啦，係啦。咁你又覺得係咩嚟？ 我都同意係咁樣樣。 係啦，冇錯。OK， 咁容易啲講啦，繼續講啦。咁究竟如果我哋要去話打激到一個對手，究竟要咩元素呢？係啦，即係話究竟你點樣先至可以打贏一個人呢？ 呢樣嘢其實我有諗嘅，真係，因為你知道我係好中意諗嘅人啊，乜嘢都諗餐死㗎嘛。 非常好，係。 咁有時我咁即係都叫做發燒武術咧，我其實好多問題我都諗過下嘅。 係。 咁有時我近年咧，大家亦都知道我係大中華交啦，大中華交咧，咁啊其實咧一定係會朝嗰個方向諗㗎啦。有時諗翻啊關德興嗰個黃飛鴻，我頭先講過啦，係嘛？咁其實亦都包括埋啊，嗱，我知道大家咧係好多人啊，我諗可能。絕大部分甚至全部啦，我哋呢個迷米嘅網友咧，都好憎好憎呢個成龍嘅。咁但係佢最近攞咗奧斯卡嗰個終身成就獎啦，係嘛？但係有一樣嘢我都真係要強調嘅，確實成龍咧，即係由佢自出嚟第一部戲就醉拳， 係 嚇，即係再早啲唔算啦嚇，即係佢成名嘅醉拳，係嗰度醉拳入面佢係殺咗嗰個對手之外咧，即係佢用嗰個咩鎖喉扣啊嘛，佢猛練啊，用嘅徒手嚟去整爆個合桃啊，練到咧就攞個手指好大力啦，咁啊收尾即係佢飛咗上去，騎住嗰個咁樣嘅炎黃身腿炎鐵山乜嘢，咁佢就鎖喉扣咁即係殺咗嗰個對手。 係， 但係除咗嗰部第一部，當然嗰部亦都唔係佢導演啦，嗰部係吳思遠嘅應該。之後咧，又是全部佢監製佢導演嗰啲電影咧。佢基本上係差唔多冇殺過一個人嘅。 嗯。 你想想、如果你相比起西方的所有一些所謂動作片它不是叫武術片即是由最基本的鐵金剛啊或者是所謂 Rambo 啊那些阿諾舒華辛尼加那些斯塔龍那些其實即是 Bruce Willis 那些哇真的一套戲入面可以殺一百幾十人的嘛、即是好閒的嘛。但是呢我覺得不多不少其實成龍呢是受了這個好像關德興黃飛鴻的影響、而關德興黃飛鴻當然也不是個始創的關德興黃飛鴻其實也某一程度是受了所謂中華的儒家的文化的影響、即是說其實我是回答你的問題的現在我不是扯人、其實個問題呢你學武術是打交沒錯但其實打交有什麼目的呢這樣咁當然有啲係奸嘅咁令我打家劫舍梗係要打交啦係咪但係即係講我哋唔係講嗰啲呢我哋就話即係除暴安良㗎嘛保赤安良㗎嘛。但保赤安良呢其實最緊要就係制服對方。但係制服對方呢其實再將佢即係所謂概念化或者運作化啦 ,operationalize 呢其實就係解除對方嘅攻擊力。即係我講呢如果對方嘅攻擊力係消失咗你打斷咗佢腳或者你能夠咬斷佢腳佢已經行都行唔到企都企唔到啦咁佢已經冇晒攻擊力啦你仲使乜再打唔使打㗎係咪咁所以呢當然即係我哋唔好話嚴重去傷害對方咁但係有時都即係冇辦法啦如果對方真係好窮兇極惡嘅你要保護好多下即係老弱婦孺嘅咁樣。咁當然呢就我好耐以前聽過一個講法又唔知幾真嘅要請教阿 Jeffy。 好啊。 就話人呢其中一樣最脆弱的地方呢就是我們的鼻梁。而我們的鼻骨呢是真的很容易呢即是重擊之下呢就會斷的斷裂。而鼻骨斷裂呢實際上就會大量地流血。而流血呢絕大部分人來講呢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它都有一個很本能性的恐懼的。即是如果它的鼻梁已經斷了血是這樣把聲流出來呢它有一種恐懼呢它就那個侵略性呢就會大降大降。 其實之前我記得我們呢講過一個野外求生。 野外求生。 那時候也講過啦即是怎樣對付啲狗嘛。其實就是一拳打落它鼻那裡那它就立刻會。 即是這個理論實踐另一回事。實踐另一回事。咁所以呢但係頭先我都講過你都即刻咩啦即係抽情我話你拳不過肩你點打唔咁樣咁你死咗啦。但係其實我係幾 buy 呢個概念嘅。雖然我覺得呢個理論嚟呀但係實踐係咪得呢因為其實武術就要制服對方。其實所謂制服對方就解除對方嘅攻擊力。就係咁簡單。你能夠做到呢樣嘢你就成功啦。 係非常好啦。咁當然啦其實呢我而家同蔡傾下偈嘅啫即係冇乜道德嘅即係判斷嘅即係唔會話有啲咩即係暫時未去到一啲哲學嘅理念啦。咁其實都係好想研究下究竟點去擊倒或者點去制服一個人嘅啫。咁其實如果咁講嘅話簡單嚟講啦我哋去分類一下啦。咁首先就係話其實你擊倒一個人或者你制服一個人其實就有幾個類別㗎。咁第一個就係當然好直接啦就係一啲叫做打擊系啦。咁就係話你直接係用透過打擊你去傷害對手嘅。咁你就令到佢喪失攻擊能力。係啦咁你可以咁講啦。而第二類就係話呢一啲你譬如話你見到一啲摔跤啊你見到呢啲譬如話太極嗰啲呢佢係嘗試去破壞對方嘅平衡。係啦咁然之後呢你失咗平衡咁你譬如話抌遠咗好抌走抌開佢又好咁打佢落地下都好或者令到佢擊咗落地下都好啦。咁佢就因為你失咗平衡呢最緊要㗎啦。咁你就冇咗個攻擊能力。 暫冇咗攻擊力。 係啦可以咁講。 起翻身㗎嘛。 這個都是這樣講後來這樣講即是之後這些其實武術的根本就很難講 所以後來出現了你這個圖就是鎖的問題 可以這樣講也有還有另一種就是說其實都是可以歸類為一個破壞平衡的一個 系 就是說是即譬如 柔道摔跤就是柔道摔跤就是 還有就是這些譬如雜不倫可能是叫做譬如關節技或者是一些擒拿的技術的其實個目的呢到最後呢都是為了呢是要去令到對手喪失個攻擊能力嘅 活動， 係啦，冇錯啦。好，咁然之後我哋繼續去探討一下咯。咁究竟如果我哋咧係要能夠有效咁去令到對方喪失攻擊能力啦，咁我哋有咩元素咧？你可唔可以講得到少少一啲？你覺得一個人譬如話好打得，咁佢究竟有啲咩元素令到嗰個人咧真係好打得咧？真係好係啦。 唔係你講係 好簡單啫，其實呢個問題。 你講點樣制服人啦、啊，定係 唔係即係一個人有咩元素令到一個人？ 哦，即係嗰個人係好打。 係啦係啦，令到嗰個人好打咧、哦，或者係啦嗰件事點解到最尾佢會打得到咧？ 我就即係好簡單啦。如果大家都冇食過夜粥嘅， 係 一定就係同嗰個 即係冇技巧啦， 口有關嘅， 即係冇冇 技，即係呢個係係即係係好低層次，但係好真實嘅， 好好啊，係啊， 係咪啊？即係你一隻馬騮點好打都好咧，你同一隻大灰熊嗰啲即係一千磅嘅大灰熊冇得打嘅， 係。 咁都係同樣一樣嘢咧，你一個嚇九啊磅嘅瘦削嘅人咧，同一個即係二百幾磅嘅 MMA 咧，你係冇得打嘅，你快啲走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呢個 absolute physical size 咧，即係嚇體格上嘅差別咧，如果大家都冇熟嘅夜粥咧，就係最簡單噶啦。係 啦，體格。 好啊，但係如果有食嘅夜粥咧，當然呢度亦都係令到我哋呢啲叫母痴或者我起碼半個母痴咧咁著迷嘅地方，就係呢一點啊嘛，就係話如果你有食過夜粥，而你又真係嚇即係 properly train， 你又有經驗嘅話咧，係一個咧係可以以弱勝強嘅，所以弱同強就係講體格啫，係嘛？即係你真係可以一個百二磅嘅即係瘦削嘅男仔，可以打贏一個二百磅嘅大隻佬嘅。咁你只要你識就得啦，好咁咩叫識咧？咁當然就翻到即係回答你嘅問題啦。咁回答嘅問題咧，我諗就當然一個就唔使講啦，就唯快不破呢個大家都知啦。如果佢 即係速度啦， 即係如果科幻小説佢食一隻藥，佢個動作比常人快十倍嘅，咁你一定打贏佢 啦。即係你總之速度係， 所以速度係永遠係正確嘅，唯快不破係嘛？咁但係咧，我哋都成日講武術啊嘛，就很快準啊嘛，或者叫快準勁啦，其實同一樣嘢嚟嘅啫。咁就係咧，你我就覺得係即係快準勁好似好啲，即係第一就要快啦， 快係， 第二就要準啦， 準 啦，即係你亂打，亂打通打空氣， 打唔到啦， 咁啊冇意思嘛，你要打啦，咁要打啱個部位， 係啦，唔打到要害，打到 要害啦，咁咪緊要嘅地方係。咁第三就叫勁啦，因為你又快又準，但係你打落去軟綿綿嘅，都冇鬼用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一般就叫做即係快準勁啦。咁但係快準勁咧，如果你再落去咧，就頭先講到啦，你要識嗰個力學啦，即係點樣先能夠最快。即係當然啦， 我聽講歸類啦，我哋叫佢做技巧啦。 係啦，技巧啦，就係話最短距離啦。係 啦， 即係你要去判斷點樣先係最短距離啦。同埋咁就力學就是你都係嗰個解剖學啊，即係人體嘅工學啊，你點樣發力先至係最大力啦？嗰個勁啦就係係嘛？譬如咩寸勁啊嗰啲咁樣啦。 冇錯 係。咁所以咧，咁準就梗係要其實熟能生巧嘅啫，係嘛？咁所以你就要準啊咁樣樣。咁但係你話背後，其實我都相信係有一定嘅技巧嘅， 係 有技巧嘅。咁但係就即係當然你如果將呢個技巧就變成一種我哋即係好成日強調嘅所謂招式咧，咁我明白李小龍就係比較上鄙視嘅，即係佢覺得呢啲咁嘅花拳繡腿即係無招勝有招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咧呢個係對於李小龍嚟講啫，因為但係李小龍個境界咁高，對於即係我哋常人啊 mere mortals， 對於我哋常人嚟講咧，其實我覺得招式係重要嘅， 都 係重要嘅。但佢去到咁嘅境界咧，佢可以唔使嚟招式，係嘛？咁我覺得大致上都係咁咯。 或者講其實你覺得咩意思啊？招式其實咩叫招式咧？ 招式就係你步法啊、拳法啊，咁你幾時轉身啊？幾時出拳？幾時出爭？幾時出膝頭？咁呢啲全部即係你配合你成個人嗰個嘅動作個配合，你點樣借個重心轉個重心啊？或者借力打力啊咁樣？ 即係其實真係譬如話之前學嗰、那個嗰、那個緝華拳啊。 揭華拳， 揭華拳係咪真係即係有啲類似好似啲打機咁啦？譬如話，即係就唔知點樣佢有一套招式咁樣， 全部 就成套招式嘅。 但其實我都話到明咧，阿師傅講啦，個揭華拳咧，其實我哋俾你做 warm up 嘅啫。 OK， 唔係我哋打交嘅。 OK， 因為佢揭華拳就等你熟習曬一般嘅中國武術入面嘅最基本嘅步伐。 係 嚇。咁就同埋嗰啲拳啊，基本嗰啲動作嘅啫。 係咁嗱，亦都有一個啦，就係譬如話呢個因素，唔知你會覺得係點睇啦。譬如話我當你打沙包嘅，咁同埋你打擂台，你真係或者你街頭啦，你真係同一個人打，點解你會好似唔同咁嘅？你表現好唔同喎。係啦，點解打沙包你又打到咁準啦？你下下都打到咁蠢啊咁蠢喎。 好基本啫，因為沙包係死物。咁佢係基本上靜止㗎嘛， 係 咁、啊、但係人呢就係即係靈活㗎嘛， 我當佢企喺度俾你打，我當佢企喺度俾你打，或者我當個沙包係啲移動沙包啦，咁你覺得有咩分別呢？好簡單啫，呢啲問題 俾啲時間我諗下我哋有陣時返嚟再 OK， 好，繼續繼續。